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26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4的第10页。世尊，我于一时住阿炼若大树林中。我们上次讲解到须菩提回答佛的告问，现在继续讲解须菩提述说自己所见众多毕除为增上慢执持记别所解。世尊，我于一时住阿炼若大树林中。心二达前问分成三颗，这是第二颗。人二树己所见。须菩提说明他所见众多比丘的妄计与执着。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鬼依。名自他住处，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名自所住处。师尊，须菩提尊称佛，我于一时，须菩提尊者在过去某一时间住阿炼若大树林中。阿炼若是极静处，大树林中是须菩提所住的极静处，有许多大树的森林中。请看讲义14的第16项。此名自所住处，众树聚集名为林，故深密经云，如我意念过去事时，住在一处阿炼若园。这一段经文是须菩提说明自己的住处是有众多树木聚集的林园。在《深密解脱经》中说，如我意念过去事时，须菩提尊者以宿命通意念起过去世曾经发生的事件，住在一处阿炼若园，当时他是居住在一个极静的林园处。阿炼若者即是梵音，此云空闲静处。阿炼若是梵语的音译，在汉地就翻译作空闲静处。真谛是云，阿炼若者自有三意，一者离身处，为国义因身所不至故。真谛三藏解释说，阿炼若有三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离身处，国义就是国家的意思，或者说国是国家，义是城市。不论是国是义，这些都是众多人聚集共居的处所，声音就是非常的嘈杂，非极静处。而阿炼若处是嘈杂的声音所不到的极静处。二者离砍伐处，为采心所不至故。第二种意义是远离砍伐林木处。采心就是指樵夫要采集木材，有樵夫伐木 就会有吵杂的声音，所以也要远离才能极静。一般而言，樵夫到森林里采星也不会太深入，因为怕有猛兽的伤害。三者离斗争处，为一切烦恼总能动乱善法，名为斗争。若住此处，能服烦恼故，名离斗争也。前两种意是远离外境的干扰，这第三种意义离斗争处是远离内心的动乱。斗争就是烦恼的意名，内心有烦恼升起动乱，善法就不容易现行，所以烦恼就称名为斗争。住在阿炼若，远离外境的干扰，能专心修行，对治内心的烦恼，使令烦恼能够拂断不现行，就名为离斗争。从一居如舍外，外去乃至百千游巡，皆名阿炼若处。居如舍是计算里程的单位，游巡心意就称为于善那。后面的文有说，八个居如舍为一个于善那。从离开尘世一居如舍以外的极静处，就可以称名为阿炼若，乃至继续向野外去100或者1000游巡的里程，也都可以称名为阿炼若。那一居如舍有多远呢？若萨婆多部解一居如舍500功，一切有部综议，一居如舍是500功的距离。一正量部解一居如舍凡1000功也，一公8尺，凡800丈地。若准此间，应成4里少许。如果依正量部的综议，一居如舍是1000功的距离，而一公等于8尺，1000功就是8000尺，一般也就是说等于是800丈的距离。如果换算此旱地的标准，一居如舍大约是比4里地少一点。如果是有部的一居如舍等于500功，那么就大约此地少于2里地了。毗昙论云，四轴为1公，500功名一居如舍，一居如舍半名阿炼若处。毗昙就是论藏的通名，但是一般是指一切有部的论点。四轴的长度称名为1公，500功等于一居如舍，一个半居如舍处就称为阿炼若处。换算成旱地的话，就大概是3里地的距离。大毗婆沙136云，四轴为1公，500功名阿炼若处，从此已去名边远处。在大毗婆沙论的第136卷说，四个轴的长度为1公，500功的距离处就是阿炼若处，从阿炼若处再往远去的话，就称名为边远处。即500功乘摩揭陀国一居如舍，乘北方半居如舍，所以者何？摩揭陀国极地平正， 去村虽近而不闻声，北方高下，远游生疾，是故北方距卢舍大。500公的距离在摩揭陀国等于一居卢舍，而在摩揭陀国北方的诸国，500公等于半居卢舍。为什么呢？因为摩揭陀国的国土在平原，从村落处远离500公的距离，就听闻不到吵杂的声音了，也就可以称为阿练若处。而北方诸国土地是高低不平的山虚，距离虽然远，可是在山上还是可以听到山下村落吵杂的声音，所以北方的一居卢舍要比摩揭陀国的一居卢舍要大。从以上所讲看来，以距离的长短远近来判别阿练若处并不是很准确，还是依照真谛三藏所说的离身处、离砍伐处、离斗争处来解说阿练若处比较圆满。俱舍第12，广遍其量。比云：宋云，即为金水，兔羊牛细成，几师脉指节，厚厚增7倍。24指轴，4轴为公量，500居卢舍，此八于善那。在俱舍论第12卷中，广遍长度之量，在论中有颂文说明长度的单位。颂文如上面所说，我们下面依论文来解释颂文。论曰：即为初，指节为后，因之厚厚皆7倍增。这个是说明第一颂。即为金水，兔羊牛细成，几师脉指节，厚厚增7倍。论文说最初之量就称名为极为，一直到最后之量的指节，中间的各个单位都是以7倍增加的。好，下面论文详细解说各单位以7倍增加。为7极为，为1为量，累积7个极为之量等于1为量。这7个极为之量为1为量，不是说7个极为连接起来为1个为量，是说1个极为在中间，然后上下左右前后各有6个极为，合起来称为1个为量。7极为至7，为1精神。7个为量累积成1个精神量，积7精神为水成量。7个精神量是1个水成量，水成积至7，为1兔毛成。积集7个水成是1个兔毛成量，积7兔毛成为1羊毛成量。7个兔毛成等于1个羊毛成量，积羊毛成7为1牛毛成，7个羊毛成是1个牛毛成量，积7牛毛成为细油成量。细油成就是我们有时候在阳光底下看到的那些油成。7个牛毛成就是1个细油成的量。 细成漆为戟，戟就是投尸的卵。七个细成是一个尸的卵量。七戟为一尸，七个尸卵量是一个尸的量。七尸为矿脉，七个尸量是一个脉力之量。矿脉就是左边是个脉字，右边是个广字，合起来这个字叫矿。七脉为指节，七脉力是一指节量。三节为一指，这以下就是说明第二个颂文。三个指节量是一指量。24指横布为轴，将24个指横放之量为一个轴量。竖击四轴为弓为旬，将轴竖立起来，四个轴量就是一个弓的量。这一个弓的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一旬之量。竖击500弓为一居如舍，竖立500弓之量即为一居如舍之量。一居如舍许是从村至阿炼若中间道量，一个居如舍就是从村落到阿炼若中间道路距离的量。说八居如舍为一于善那，八个居如舍之量是一个于善那之量。若广分别如婆沙论136说，详细的说明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第136卷。无信社论云，远离聚落居如舍名阿炼若。查无信社论释是远离聚落过居如舍名阿炼若。从聚落处远离超过一居如舍是阿炼若处。石柱论云，离众愧闹名阿炼若。石柱论就是石柱毗婆沙论的略名。论中的第16卷说，出家菩萨在阿炼若住，心中应该常常的想念我欲离部位，所以才住在阿炼若处。我部位什么呢？我部位大众愧闹等等，乃至部位一切恶不善法，所以住在阿炼若处。一切菩萨皆在阿炼若处修学止观，离诸部位，得无畏处，得一切智慧。所以出家人要在极静处住，是要修学止观，证得无分别智。于伽复云，未住空闲山林旷野，受用边际所有卧具，远离一切村邑聚落名阿炼若。在于伽师地论第25卷说明沙门庄严，其中有说明成就头陀功德的一段文中提问说，什么是住阿炼若？回答说，未住空闲山林旷野， 少事少业，少有所作，是空闲。要在山野树林远处住，受用边际所有卧具，所使用的卧具等用品堪用即可，不求精美，远离一切村邑聚落。世间人聚集的村落吵杂事多，所以要远离，以免伤害道心。这个是住阿炼若处。头陀经云，阿炼若法令身远离困闹，住于空闲。远离者，离众恼乱，若放牧处，最近三里，能远亦善。身远离矣，亦当令心远离五欲五盖，名阿炼若，智论一同。佛说十二头陀经中说，修行人因为在家时有种种的烦恼，所以抛弃了父母妻子，出家求道。可是出家以后，与师徒同学共住一处，又升起烦恼，令心不平静，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受阿炼若法。阿炼若法能够使令自身远离困闹，心住空闲。远离困闹就是说身要远离吵闹声的扰乱，所以住处要在放羊牧牛之处，至少要再远离三里之远处。如果能够再多远离，那就更好了。如此身便远离困闹处，在此住处要努力的修行禅定，修行圣道，使心远离五欲及五盖的侵扰，这个是令心住于空闲。以上便是阿炼若法，制度论也是这样说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时有众多壁橱，亦于此林依近我住。鬼依名自他住处，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民众所住处。好，这个时候也有众多比丘依止于我，而在此阿炼若大树林中住。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七项。言壁橱者，唐言起士就云比丘。壁橱一词在唐朝是起士的意思，旧的翻译就翻作比丘。金刚仙云，此是梵音，此方亦是或云起士，或云破厄，或云不魔，无正名相翻，故存梵语。在《金刚仙论》中说，壁橱或者是比丘都是梵语的音译。在此唐朝一译翻译作起士，或者是破厄，或者是不魔。因为在唐朝没有一个名词可以正确的对译壁橱，所以就用梵语的音译。依制度论有其五义， 一 明启示，清净活命故。 一大制度论，比丘有五种意义。第一种意是启示，一祈求实物清净行以活命，所以称名为启示。 比第三卷云，离四口实，故名清净。四口实者，一下口实，有出家人、合药、众骨、植树等不净活命者，是名下口实。 大智度论第三卷说，比丘用清净起实以活命，所以称名为起示。起实远离了四口实，所以说为清净。什么是四口实呢？四口实的第一种是下口实，有出家人和汤药以求活命，或者是种树采取水果以求活命，或者是从事农业种稻谷以求活命，这些都是属于下口实不清净法以求活命。有出家人观世星宿、日月、风雨、雷电、霹雳不净活命者，是名阳口实。第二种不净活命是阳口实，有出家人仰观天象，观察星宿的变异、日月的时亏、风雨的调顺、雷电的霹雳，以此不净法来求活命，就是属于阳口实。有出家人许媚豪士，通识四方，巧言多求不净活命者，名方口实。第三种是方口实，有出家人许心谄媚豪门权势，为他们出使四方来沟通消息，花言巧语的不清净行以求活命，是属于方口实。有出家人学种种咒术，卜筮吉凶，小数不正，如是等不净活命，是名四维口实。有出家人学习种种咒术，为他人施咒、占卜施卦，以便吉凶，或者是学习种种术数为人算命，这些术数都是属于小数，不是出家人的正道，他依此等不清净法以求活命，这是第四种唯口实。这以上就是解说启示的意义。二破烦恼名比丘，彼此云破，丘名烦恼。比丘的第二义是能破烦恼，彼在此地是破的意思，丘是烦恼的意思，能破烦恼就是比丘。三出家人号，比丘的第三义就是出家人称名为比丘。四名清净持戒，比丘的第四义是清净持戒的意思。因为出家人在受大戒的时候，自己要亲口说，我某甲比丘 尽行受十戒，所以就称名为比丘。五名不魔，比名不丘名魔。第五义是不魔，比是不，丘是魔，所以比丘就是不魔的意思。制度论的原文是比名不丘名能，能使令魔王及魔民怖畏，所以称为比丘。当一个人出家剃头，身穿染坏色衣，领受大戒的时候，众魔皆怖畏。为什么呢？因为魔王说此出家人未来必得入涅槃，所以魔王会怖畏。如佛在经中说，有人能剃头着染衣，一心受戒，世人渐渐断绝离苦入涅槃。一瑜伽论有五必除，故第二十九云必除有五种。一乞丐必除，二自称必除，三冥想必除，四破坏烦恼必除，五白色结魔受具足戒必除。在瑜伽师地论中说有五种必除。第二十九卷论文说必除有五种。第一种是乞丐必除，这是丐的古字，必除就是乞食的人，所以称为乞丐必除。第二种是自称必除，有人自己剃了头发，穿上僧服，就自称自己是必除，或者说原本是受了大戒的必除，可是他后来犯了根本大戒，这个时候就不是必除了，可是他对外仍然称自己为必除，这个就是自称必除。第三种是冥想必除，有人取名字为必除，是冥想必除，或者说沙弥住在僧团之中，在大众僧中沙弥也算作是僧数，可是他未受大戒，不是真的必除，所以称名为冥想必除。第四种是破坏烦恼必除，出家人修学八正道，断灭了烦恼，就称名为破坏烦恼必除。第五种是白色结魔受具足戒必除，受具足戒的时候要依戒律法，一白三结魔才算完成受戒。这受了具足戒的出家人就称名为白色结魔受具足戒必除。真谛记云，在因名不魔，起事破恶，至果转不魔为杀贼，改起事为应供，说破恶为不生。在真谛记中解释说，必除在修行的因位有不魔、起事、破恶三种意义，到了修行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 就转恶魔为杀贼。再因为必除渐渐的断灭烦恼，将离苦入涅槃，所以称为恶魔。到了果位，烦恼全断，以杀烦恼贼，就称名为杀贼。再因为起时已活命，所以称必除为起事。到了果位，一切漏尽，因受人天供养，就改称名为应供。再因为能破烦恼恶法，所以称必除为破恶。到了果位，烦恼已尽，不再受生死苦，就改称名为不生。再看下面的经文，我见彼诸必除于日后分辗转聚集，依有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好，人二数集所见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续他即别，说明众多比丘个别说明他们修学观行内心的想法。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总续诸记，总说诸比丘的记着。我见到这些比丘于日后分，大约是下午三到四点的时分，佛在世的时候，比丘早上修学止观行，接近十时就托钵起食，食后继续的修学止观，到了日后分就从坐起向师长处聚集，将自己当日修行时碰到的问题以及心得向师长报告讨论，结束以后就散去。辗转聚集是众比丘他们不是一时打板共同聚集，而是各个比丘随顺自己起坐的时间聚集讨论，称为辗转聚集。或者是说修同一类法门者共同聚集讨论。一有所得现观，现观一词一般是说见到位、现观、四谛理或者是真如理，这是属于无所得现观。现在这里说有所得现观，是指在修学止观的时候，在禅定中现前思维观察诸法，此时仍然有诸法相可得，还没有能够通达圣意地相，所以就称为有所得现观。简别不是无所得现观，各说种种相法，即别所解。修行人所修的法门不同，修止观时所思维所观察的种种法相也不相同，所以众多比丘各自说明自己内心观察的法相。如果自以为所观的法相 就是圣意地上，就属于增上慢。请看讲义十四的第十八项。如后所说，依五蕴等作种种解，以为圣意，不说一味法空道理为圣意地。如是乃至八圣道中自信差别及对治等，即为圣意，成增上慢，故今续之。在后面的经文会说到众多弊处，一五蕴十二处等等有所得现观来记别所解，以为就是圣意地相。因为未得真现观故，所以不能说明圣意地相是遍一切法一味相的法空道理。众多弊处从五蕴十二处等等乃至最后一八圣道的自信与种种差别相，以及八圣道能对治与所对治相等，嫉妒执着以为就是圣意地相，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就成为了增上慢人。所以此处先总说他们的记住，现观者一于伽论五十五云，决定义是现观义。现观的定义是什么呢？一于伽师地论第五十五卷说，决定义是现观义。决定义主要就是指于诸地中的决定智慧，对四圣地得到了决定智慧。韩清净居士在这里解释说，此处所说的决定智慧就包含了加行无漏智、根本无漏智与厚德无漏智。在瑜伽轮记中有讨论，特别解说决定智慧应该是属于六种现观中的现观智地现观、现观边智地现观以及究竟现观，因为这三种现观都是缘四圣地而生的。我们下面会解释六种现观。一俱舍论第二十二云，于诸地境现见分明，明见现观。查大正藏应该是在第二十三卷。又在于诸地境之前有为无漏慧四个字。于诸地境现见分明，明见现观，这是在说明十六心见道的时候，无漏慧直接缘四圣地境现前分明，如实观察，就称名为见现观。然此现观诸教不同，对于现观论点中有不同的案例。依据首论有三种现观，未见、缘、事有差别故。依据舍论第二十三卷安立三种现观，就是见现观、缘现观以及事现观。见现观就是前面所解说的如实现观四圣地的无漏慧，缘现观是从能缘圣地之法共同安立的， 就是无漏慧，以及与无漏慧相应同时升起的心心所法。因为同时同源四圣地境，所以就安立为圆现观。视线观同做同一事业而安立，那这就包括了无漏慧以及相应的心心所法，还有道共戒、不相应法等，这些法共同做此现观的事业，就称名为视线观。这个是据舍论的三种现观。或说六种，如瑜伽、五十五等。瑜伽师地论五十五卷安立六种现观。第一种是思现观，是指对四圣地的决定思维，成为师论中说思现观是属于上品的思所成慧。思现观能观察一切诸法共相，在上品思所成慧中，使令诸法共相的所观境能够分明现前而加以观察，就能够引生四加行位。所以这上品思所成慧就安立为思现观。第二个是信现观，是对佛法僧三宝以及世间出世间的因果法升起了上品决定的清净信心。清净信本身不是现观，但是它能够帮助所修的现观不退转，所以安立为信现观。第三种是戒现观，是指与无漏圣道共同升起的道共戒。道共戒本身不是现观，但是道共戒能够使令圣人决定不做恶趣的行业，它有除去破戒垢染的功能，能够使令现观更加分明，所以安立为戒现观。第四种是现观智地现观，好，这个是指三心见道。三心见道的第一心是内前有情假缘智，内是指内身，浅是浅除，有情假是说有情并没有真实的自体，只是内心在有情的假名上分别而升起了似乎是有真实有情自体的妄执。缘智是说缘内生为净，能遣除似有真实有情的妄执的智慧。这个是属于深空观智。第二心是内遣诸法假缘智，好，内还是指内身，遣是遣除，诸法假是说诸法的名与义也是假安立的，并没有诸法实有的自体性。缘内身为净，能够除遣 内生的诸法没有实在自体的妄执的智慧，这个是属于法空观智。第三心是遍遣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一切有情诸法假是说一切的内生与外境的有情诸法都只是假名安立，缘内生外境能除遣一切实有有情及实有诸法自体的妄执的智慧，这个是遍遣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此三心见道就是属于现观智谛现观，那这三种智慧是缘非安立地为境。五现观边智谛现观，边就是后边的意思，在现观智谛现观的后边升起的智慧，它是缘安立地为境的一切见道与修道的智慧，都是属于现观边智谛现观。六究竟现观就是属于无学位中的一切智慧，于烦恼究竟断尽中升起的是净智。烦恼尽故，当来苦果毕竟不生，就升起了无生智。这两个智慧是属于究竟现观。我们前面略微解说了六种现观，详细就请参考《瑜伽师地论》，或说十种，如《集论》第七，《杂集》十三。在《集论》的第七卷与《杂集论》的第十三卷，又安立了十种现观。或说十八，如《显阳》十七。《显阳圣教论》第十七卷安立了十八种现观。十种现观与十八种现观在论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可以自己去参考。然今所说有所得现观者，为诸必除依初法轮所说十三法门，如言直意，不了无所得一味法具圣意，起增上慢，便为正得究竟圣意。现在解深密经此处所说的有所得现观，是说必除依佛说的第一实教，就是佛在鹿野苑为声闻圣行者以四圣地相转法轮，在解深密经中列举出十三种法门，第一个是五蕴，第二个是十二处，第三是缘生，第四是四识，第五是四谛，第六是十八戒，第七是四念住，第八是四正断，第九是四神足，第十是五根，十一是五力，十二是七觉知，十三是八正道。这十三种法门如言直意，如佛所安立的语言文字的教法修行，还未证得无所得现观，就执着语言文字的教法所权的义理就是圣意地相，不了无所得一味法具圣意。因为未能证得无所得现观，所以就不能了知圣意地相是遍一切法一味相法具所权的义理，于是就升起了增上慢心，自己说自己已经证得了 就近圣意地下。 问：诸婢除依何县官祭别所解？ 提问说，这些婢除依指哪些有所得县官说明所解的境界呢？ 答：通说见修无学及前方便，故下经云：由得念住乃至得八支圣道。 回答说，众多比丘所说的有所得现观，变通前方便与见道位、修道位、无学位，所以在经文的下面说由得念住乃至得八支圣道。四念住、四正断、四绳足、五根、五力是前方便，七觉知是见道位，八圣道是修道位以及无学位。 详细的解说可以去参考《瑜伽师地论》第29卷。我们再解释下面的经文： 于中一类，由得运故，得运相故，得运起故，得运尽故，得运灭故，得运灭作证故，记别所解。鬼二续他别记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别续诸记，个别的说明必除的记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约六种善巧所观境界记别所解，从必除所观的六种善巧法门说明有所得现观的境界，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淫一名五蕴，从五蕴善巧法门来说明。于中一类，众多婢除中的一部分，由得运故，记别所解。这是总说这一类婢除所修的法门是观察五蕴，由观察色受想行识的总相，便以为证得圣意地相，升起增上慢，并且向他人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得运相故，记别所解，由观察五蕴个别的自体相与种种的差别相，便以为证得了圣意地相，升起了增上慢，并且宣说自己所证得的境界。得运起故，得运尽故，记别所解，由观察五蕴的升起与灭尽的无常相，便以为证得圣意地相，升起增上慢，并且宣说所证的境界。得运灭故，记别所解，由观察断五蕴的苦集二谛，得到五蕴灭谛，便以为证得了圣意地相，升起了增上慢，并且宣说自己所证的境界。得运灭作证故，记别所解，由观察修学道谛可以断苦集二谛，证得灭谛，便以为证得了圣意地相，升起增上慢，并且宣说自己所证境界。好，请看讲义14的第19项。 六善巧者，为运触缘生四时四地 并十八戒。礼时处戒，设法周尽，而诸有情亦要差别，故曰运等开为六门。解深密经此处的六种善巧，就是一五蕴，二十二处，三原生，四四时，五四地，以及六十八界六种法门。按实际的道理说，十二处与十八界就含摄了一切有为法，所以只要说十二处或者说十八界法门就可以了。但是为了随顺有情心中对于不同法门的爱好，所以此处就分开安立六种善巧法门。若真现观，要证一位圣义地理方明现观，而诸必除怀增上慢得运等相未真现观，故今此中续六种记。如果是真实现观，是要亲证真如遍一切法一位上的圣义地理，才能名为现观。而这一类的比丘修学五蕴法门，得见蕴、蕴相、蕴起、蕴尽、蕴灭、蕴灭作证六种有所得现观，心中就升起了增上慢，以为已经证得了无所得真现观。所以经文此处说明必除对五蕴法门修学所生的六种妄计。问：此六句为一类计，为六计耶？提问说，此得运、运相、运起、运尽、运灭以及运灭作证，是同一类妄计，还是六种不同的妄计呢？解云：解节相续，皆作此说。有诸比丘正见因相说为正法，有诸比丘正见因生以为正法，故知六句皆有别计。解释说，解节相续，皆作此说。解节就是指解节经，相续是相续解脱经。但是查证相续解脱经并没有翻译圣义地相品，所以此处说的应该是生密解脱经。生密解脱经下有下面的文，所以请将相续改为生密。在解结经与生密解脱经中都如此说，有诸比丘正见因相说为正法。有些比丘在有所得现观中正见了因相，便宣说自己正得无所得现观。有诸比丘正见因生以为正法。又有另外一些比丘在有所得现观中正见了因生，便宣说自己正得了无所得现观，故知六句皆有别计。由此可知，运、运相、运起、运尽、运灭、运灭作证，此六句有所得现观，都是个别的妄计。今此本经一一门中据说一类，故知同比分为六计，或可一门合为一计，与理无为。今此解深密经共十三法门，在说明每一法门的时候都说有一类必除， 而在每一个法门中都有六句。由此可知，如同以解结经与深密经所说，六句就表示六种妄计。另外也可以说，每一个法门中的六种妄计合起来称为一类妄计。好，这样在道理上也可以通得过的。然此六句是有二义：一，句数多少；二，变差别相。可以从两种义理来解释这六句。第一种是从三部经中此六句的数目多少来分别。第二种是从此六句的差别相来做分别。言多少者，依深密经唯有五句少第一句。先从句数多少来说明。依深密解脱经唯有五句，就是一因相，二因生相，三因灭相，四因灭法，五因灭现正法。旧的翻译翻作因，新的翻译就翻成运。少第一句，与解深密经的六句比较，就少了第一句五蕴总相的由得蕴故。深密解脱经没有这一句。一解结经具有六句，亦同此经。一解结经具有六句，就是一因，二因相，三因生，四因变异，五因灭，六正因灭道，与解深密经的六句的意义是相同的。今依此经三处不同，第一卷中有其六句，如今可知。现在依解深密经在经文中就有三处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在经文的第一卷，也就是在此处的圣义地相品，有六句，就是一运，二运相，三运喜，四运尽，五运灭，六运灭作证。第二卷出唯有五句，一诸运所有自相，二者生相，三者灭相，四者永断，五者变知。第二种说法是在经文第二卷开始处，也就是在无自性相品的开始处，只有五句，是一诸运所有自相，就是运相；二者生相，就是运起；三者灭相，就是运尽；四者永断，这个是极地；五者变知，这是属于苦地。第二卷末有七种相，故比云：假名安立以为色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假名安立为色蕴生，为色蕴灭，即为色蕴永断变知，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这是第三种说法，在经文第二卷末，也是无自性相品中说有七种相。经文说假名安立以为色蕴，这是总相的蕴，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这个就是说蕴相。 假名安立为色蕴身，这就是蕴起。为色蕴灭，就是蕴尽，即为色蕴永断，这是极地。变之，这是苦地，或自性相，或差别相，这是蕴相所设。问：如何此经句数多少，有此意耶？提问说：为什么在《解深密经》自己一部经中，三处就有句数多少差别不同呢？解云：句时前后总有九句，为初卷六句外更加永断，便知即开相为二，为自性差别。解释说，实际上说前后一共总和应该是有九句，就是在第一卷所说的六句之外，再加上永断即变之二句，就成为八句。而第一卷六句中的蕴相一句，把它分开为蕴自性相及蕴差别相二句，总共合成就为九句了。在《原彻书·无自性相品》解释的时候，又将蕴相、蕴自性相、蕴差别相记为三句，所以总和就成为十句了。然此第一及第二末总别句说，故至总句。第一卷的六句及第二卷末的七种相，一开始都有先说蕴的总相，理由是在这两处要说明总相与别相都要说明。第二卷初总不离别，不别说总。第二卷初的五句都是别相，没有说总相，原因是把别相总合起来就是总相，总相别相并不相离，所以不另外说总相。又出卷中自性差别合为蕴相，至于第二相中分为自性差别。在第一卷六句中将蕴自性相及蕴差别相合起来称为蕴相。到了第二卷末七句中，就将所有相都分为自性相与差别相二种。又出卷中为说灭道，不说普及，第二卷末永断便知，不说灭道者，隐略互显，互不相违。又在第一卷六句中只说灭道二谛，不说苦集二谛。在第二卷末说因永断的极谛及因变知的苦谛，没有说灭道二谛。其实四谛都应该说，在第一卷略举灭道二谛这一边，就显示了也有苦集二谛。第二句略说苦集二谛一边，就显示了也有灭道二谛，所以并不相违。这以上是依句数多少来分别六句意。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没有问题。按这个进度，我们在七月应该可以把它讲完。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讲义是第十二页第十八项上面那个总序诸起，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在解释刚才解释这个现观自地现观，有提到是三心见道，然后他后面刮胡就三项。你第一项内前有情假缘智，后来有说是他是身空观智。第二项内前诸法假缘智，他是属于法空观智。可是你第三项就没有特别讲，就只是重复一次他的那个。 第三项不是变遣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吗？ 变遣一切。 是不是？ 嗯。 前面两个只是观察内身嘛，观察内身的身空观跟观察内身的法空观嘛。那现在变遣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那当然就是什么身空观、法空观都同时都有作用，那这才能够全部都遣除。 是他也观其他众生的吗？是这个意思吗？ 一切嘛，前面不讲了，一切有情诸法，一切诸法。 OK。然后他下面这边哈，一样是这一段倒数一二三第三行，如就是十三法门这个括号里面，如言执意不了无所得一味法具胜意体真上慢，并未证得究竟胜意，所以这个是没有证得。 对 ，OK。 没有真的， 他还是执着那个名言实有吗？是这个问题吗？还是 他修的各种法门里头，因为他没有证得生义地，所以他并不能够真正的了解生义地是变一切法一味相，所以他只是依他自己所修的止观来解说生义地。那这个当然就不是圣义地，所以他说他不能够了解圣义地是变一切法一味相法具所全显的义理，他不能够了知这个义理。只有证得的人才能够知道说他是变一切法一味相，你没有证得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就像上次的提问说我们只是从一个法门知道，那么怎么能够同一切法门？好，在我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在圣人来讲，当他证得的时候，他就知道圣义地相是变一切法一味相，所以他出关以后，他不需要再从别的法门去了知圣义地相是变一切法一味相。 但是这边他说出一出法轮，所以他整个都含摄，就是没有说特别，就是他连小圣就已经证得这样子的。 出法轮就是为声闻圣讲的法门嘛，所以现在这十三种法门都是为声闻圣讲的法门。所以他说这些比丘须菩提尊者见到的这些比丘所说的都是属于初法轮的十三种法门。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我看了一下心意事项品，心意事项品的文不长，如果不要按原册数来解释的话，就比较快也解释完了。但是要照原则书来解释的话，就很难解释，因为它讲了很多安慧宗跟护法宗不同处。所以心意事项品的文不是很难解释，但是要解释原册书就很难解释。 他们会不会是藏传的？比较上藏传，一个是汉传， 是真谛法师。他的解说是比较偏向于安慧宗的。 对， 那么玄奘法师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护法宗的。可是有一个法国人翻译了安慧的解说，对于唯识的一些解说，可是不是很长，所以也就是说安慧宗的思想不是讲的很多。就十大论师的解说有的很少一点点，有的比较多，那么最齐全的可能还是护法宗的思想是比较齐全。所以现在很困难的是在，就是说，因为大家在学的时候，成唯识论它是比较明白的讲解护法宗的思想，然后呢他有列举其他论师的讲法，然后有驳斥，这一方面是比较有资料。但是要确切的把安徽的思想全部都要了解的话，可能还是有困难度，可能还是有困难度。 法师阿弥陀，那法师您认为那个玄策法师，因为那个成唯识论是当初是窥基法师建议玄奘法师这样做，就没有全部。以护法的为主，那您认为圆策法师他这些都有学的吗？这么多家， 我认为他们都有学，就是你帮忙翻译，当然你也会看到 原始资料。 我个人我认为在翻译的时候，不是像别人讲的偷偷的，玄奘法师跟窥基法师两个人偷偷的在那边翻译，不是这样子，是。大家都知道，只是说经过了讨论以后，决策是说以护法宗为正义，然后引进别的论师的讲法，再加以驳斥。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比你都翻出来要好，是说你的思想可以有一个统一，因为大部分的这些法师没有到印度去学习，只有玄奘法师去印度学习，所以你把这些思想都翻译以后，大家会怎么？会摸索适从，到底哪一个思想是真义？就像现在一样，现在学唯识，你看了很多书，但是 他这个讲的思想是属于护法的思想还是安慰思想，你搞不清楚，然后你也不知道这是护法的思想，也不知道这部分是安慰的思想，所以你以为这就是唯识的思想，然后就会冲突了。譬如护法用八识现行论来解释，安慧啊，真谛三藏，不要讲安慧，真谛三藏他解释都是什么，是一种七转的讲法。那什么叫一种七转，你能不能解释清楚？八识现行我们比较好了解，因为讲的比较多。什么叫一种七转？心意四相品里头讲了七个事，对不对？所以这边的思想没有办法搞清楚，那你怎么做比较？所以你看讲彻大乘论的时候，他那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他这样的讲法说啊，就是所知相，他这边引说谁某某说应该这句话应该是指第七识，这句话应该是指第八识，这样讲两个讲法不同，那你不知道谁对谁错。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因为他根本一个是讲八识现行论，一个是讲一种七转论。那一种七转论它现行的只有七个事，所以他就会说那个就是摩罗事，阿赖耶就是摩罗事。因为什么总是没有什么没有现行，现行的只有七个事，所以你思想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解释那边就会出错。那你错你不知道你错， 什么变通变论，还有瑜伽师义论，其实都比较是偏那种一种七转的思想，比较前古唯识的一个思想。 瑜伽师义论它是八识现行，它后面解释的时候就解释了，就是八识现行论。所以这也没有说对错的问题。OK， 就是你功能，你上面你怎么安利这些功能？ 因为我们学到那个色大生论，又有一能变、三能变的一个差异。 色大生论讲一能变，他不讲三能变。三能变是成为四论讲的三能变。三能变、一能变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偏重不一样。一能变强调所有都是什么阿赖耶识、种子变现。三能变是说八识里头有三种不同的功能，这些功能都有，八识都有，可是呢第八识偏重的是色尘的功能，第七识偏重的是思量的功能，前六识偏重的是了别的功能，所以只是这个解释的偏重不同。所以到最后安利阿赖耶识是要解决什么问题？ 轮回主体。 嗯， 轮回的主体。 阿赖耶识就是要解决业力的问题。什么叫业力？是不是？什么叫业力？那他把业力解释得很清楚，安利成阿赖耶识来摄藏这些种子。你如果说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阿赖耶识，我们讲即使从早期的初转法门讲，现在的一切法、宇宙、人生从哪里而来？从我们造的业力而来，是不是？所以现行的你看到你觉得的一切都是业力，业力的显现，对吧？这是不可否认的。那业力是什么东西？ 一种 energy。 佛没有解释佛讲的业力，在那个时候他没有解释，对不对？所以业力是什么？但是他讲了惑业苦，对吧？所有的苦 是有所造的业力的显现。那因为造业的时候有什么？有惑，有烦恼，所以有惑业苦，解释了生死的轮回。然后反过来就解释了清净的幻灭。但是到底什么是业力？没有案例的很清楚，因为在那个时代不需要。因为你要真正要了解这是什么，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它没有真实性。那就没有什么轮回的主体，就没有轮回的主体，对吧？因为是有业力显现嘛，所以它并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在那个地方。可是到后来就有人有问题了，到底业力是什么？你讲清楚。所以有无安立，无表色，今不安立无作。对，唯识中安立，阿赖耶识。因为你安立无表色的话，色法大家的感觉是什么？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对吧？那你安立一个色法，是又看不见 又听不到又摸不到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色法的定义，是不是？那至少心法你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安立为心法的话比较接近，比较容易接受。所以这些都是安立出来的。那安立的时候就有看佛曾经讲过阿赖耶识教，所以知道有阿赖耶识的存在，它就是什么摄藏一切业力的触手。所以安立阿赖耶识就解决了业力的问题。但是你要解决业力问题，又会有一个困难处在哪里？当我们说一切法都是由业力生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业力好像是一个什么能生万法的实在体？会不会？那你又什么？又堕入了什么有实有业力的存在？其实我们上次讲，我不是责备什么东西啊，上次最后讲为什么到最后变成说止破不立。你现在说哦，这是究竟，那个不究竟，不是这么回事，是到最后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初法轮安立了，第二法轮安立了，第三法轮安立了，中观安立了，唯识安立了，我安立什么就抓什么。有没有人抓阿赖耶识是实有的？有吧？我刚刚也讲了，也有人抓业力是实有的。也就是说，你只要用名言安立了，我就会抓它为实有。因为什么？因为遍计所知自性，因为我们是遍计所知自性。只要我安立什么，你就抓什么。到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跟你讲什么？止破不立，不能立，一立你就抓上去了。所以我只能破，不是说止破不立是最好的法，不是这么回事。如果止破不立是最好的法门，佛当初为什么要安立？那不是佛自己有问题吗？没有安立你不能学嘛。可是我安立了你就抓嘛，所以初法轮就安立了，是不是？安立了你就抓什么？我空法有嘛？你抓法是有的嘛？所以第二法人说一切法空嘛，这时候你又抓什么？什么都没有嘛？什么都没有才是究竟嘛？所以讲什么？依他缘成有，遍计所知没有嘛？可是我这样讲，你又去抓嘛？所以不管我怎么安立，你都要抓。那最后只好什么？不安立破。他是这样一步一步过来的， 不是说这个法门就是最究竟，哪一个法门都是什么，对当时的众生都是最究竟。因为什么？有人学这个法门，他证圣道，这就是究竟嘛。不证圣道算什么究竟？记得有个长早饭字吧？啊，那个是那个谁的舍利弗的舅舅嘛，是吧？他说：“我依法不立嘛，是不是？”他去跟佛辩论，他说：“我依法不立。”佛说：“那你这一法立不立？”他就破掉了嘛。所以不立不是什么最究竟，是说对这些众生，现在他什么都要抓，你知道。只破不立、啊、所以对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法门都是最究竟的法门，因为这些众生因为学了这个法门，避免了前面的错误，而能够证入圣道。所以学习佛法不能证圣道就没什么意思了。我看那个色大正论印老讲了一句话很有感慨，印老说持戒、修定、学习法义，如果不能升起出离心或者是无上菩提心都没有用，都是戏论。持戒、修定，你没有什么出离心就是什么生死轮回嘛，只是什么人天道而已。你学习法义没有出离心，就变成什么卖弄知识而已。那很多大学教授在教课就是教这些，靠这个为生啊。那你问他有没有出离心，他没有出离心。所以没有出离心，没有无上菩提心，你学这些东西，学这些法，顶多就是往生善道而已。因为你不能出离，你根本没有想要出离嘛。那同样的，你没有想要去极乐世界。我看那个以前林清玄写一个，说他的祖母还是，就说每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好像在轨道存一个钱。念的越多，从那边存的钱越多，死了以后到那边可以去享用。也就是说，他没有出离心，他也没有想要求生极乐的心。那念阿弥陀佛，也就是一个善心而已。所以，出离心很重要。出离心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讲的，如果相对于念佛法门，就是什么？厌离娑婆嘛，对不对？我们厌离这个世间，要出离这个世间嘛，所以走出世间道。所以出离心很重要，没有出离心，那就是增长知识而已。我们回向吧。自归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归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 何 难甚众。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